过去的人民作用明显。 我点解呢个正念于日常生活所起嘅作用咧，系会明显嘅咧？ 那这个问题你要问自己，不是要问我。 咁呢个问题咧，你要问自己啦，就唔好问长老啦。 你的所愿你能够令那很明显。很稳定，那就是正念，没有别的意思。 你嘅所缘可以领纳好明显，咁呢个就系正念啦，冇其他意思啊。 而且所以让注意一个境界，其他的境界都很清楚，而没有矛盾。这是正念。 虽然注意一个境界，咁但系其他境界都好清楚，冇矛盾，咁呢个系正念。 正念在禅修是。较难，清净，清净是否因为未能如实地遂观虚空？ 正念喺禅修嘅时候比较难精进，咁系咪因为未能如实咁垂观呢个虚空？ 虚空不用观，也看空，空才是重要，虚空没有什么重要性。 虚空唔使睇嘅，睇系要睇空，咁呢个先系重要。 为什么不能够，所谓，如实地遂观空？ 咁点解冇办法如实咁去垂观空？ 因为你是靠思想，不是靠空，在空里面，思想不是真的思想。 因为你系靠思想，唔系靠空。喺空入边，思想唔系真嘅思想。 为什么不是真的思想？ 点解呢？ 因为没有执着。 因为空入边系冇执着。 一定要这样思维。 咁思维。 在长修后，梦也会发生变化吗？ 喺禅修之后，梦系咪会发生变化呢？ 那当然了，梦里的境界就是思想的境界。 咁当然啦，梦入边嘅境界就系思想嘅境界。 如果习惯禅定呢，思想改变，当然改变。 如果习惯禅定，咁思想会改变。 梦中变得好像禅修时带有思考。 咁梦中好似禅修嘅时候带有思考， 那当然，思想就是思考。 咁当然啦，思想就系思考啦。 不过。平常思考就是新的思考跟梦里面的思考不一样，一定要了解。 咁平常嘅思考同呢个梦入边嘅思考系唔一样。 虽然不一样，一样执着。 虽然唔一样，咁但系一样系执着。 所以我们的心，特别为是大乘佛教是强调我们的心的情观跟梦的情观是相似的。 咁大同埋唯识咧，就强调我哋心嘅情况就好似梦一样啦。 轮回就是思想，思想就是轮回。 轮回就系思想，思想就系轮回。 如果了解佛法，那轮回就是梦。 如果了解佛法，咁轮回就系梦。 那哪里有问题？ 咁边度有问题？ 可以随观梦吗？ 可唔可以随观梦呢？ 有方法，不过不是严苛的说，这是属于藏传佛教有。 有方法，咁但系严格嚟讲系属于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南传佛教没有这个方法。 汉传、南传佛教冇呢个方法。 OK，during meditation 你就翻译成，我不用念。 During meditation between early morning 你 time 就直接翻译 up 成 to， 关 我还 闭。 没念过，就是那个广东话。咁打坐嘅时候呢，就喺呢个早上同埋呢个日出中间啊。When image and sound appear, how do we ignore？咁呢个影像同埋声音出现嘅时候咧，咁点样去无视呢啲声音而去继续禅修咧？ without rushing to get out of the emotional space. 这是很简单的问题，因为你一直要控制你的心，所以你有问题。 咁呢个好简单嘅问题啦，因为你一直要控制你嘅心，咁所以你有问题。 控制心是谁控制心？一定要了解。 控制心系边个控制心咧？一定要了解。 如果你了解谁控制心，那你就会渐渐不靠这个习惯控制心。 如果你了解边个控制心，咁你渐渐就唔靠呢个习惯去控制个心。 Okay. Okay. When some dreams we can remember, when some dreams bad or good we can remember for very long time after years, and some we forgot within a few hours or minutes. Also, if we dream then wake up, but actually still in dream.But just different setting, and then actually wake up. This second time for real. What are these dreams? 咁啊，呢个有时喺梦入边有啲好或者唔好嘅梦啦。咁过咗好长嘅时间，好多年，咁我哋仍然会记得佢哋。咁但系佛教讲，我哋现实又好似呢个梦喎。咁佛教讲嘅呢个梦，咁系乜嘢梦咧？ 那梦有很多种， 梦有很多种。 依照我们佛教的戒律，其实有三种还是四种梦。 依照这个佛教的解说，有三种或者四种的梦。 那一种梦好像你们看圣书，好像 Joseph 在埃及有看未来，这种梦也就是特别有人才的人，佛还是以前的那些 prophet， 他们可以有这种看未来的梦。 咁有一种梦咧，就系譬如你梦见呢个未来，咁可以预见未来，特别系有人才嘅一啲人咧，咁就有呢一种梦。 另外一种梦是从天人他们影响你。 另外一种梦是由天人去影响你。 这种梦也如果有过去的因缘，也会出现一次、两次、三次，在生活里面，不是很多次。 咁如果系有过去嘅因缘咧，咁呢种梦都会出现一次、两次、三次喺生命入边，咁唔系好多次。 普通的梦就是跟我们的当天还是最近所有的思想有关系。 普通的梦就是跟我们当天或者最近的思想会有关系。 如果有多担心，那你所以这种担心出现很多心状，让你继续担心。 如果你有这个担心，那你就继续担心，那出现了很多形象，那就令到你继续担心。 如果你有多快乐，会出现一些心状，重复让你快乐。 如果你是很开心的，那就会出现一些相貌呢，就令到你很开心了。 因为你修行的经验不够，所以有快乐你就很快乐，有担心你就很担心，那意思是你还修行不够。 因为你修行的经验不够啦，所以你开心的时候就很开心，担心的时候就很担心，所以你修 行不够。 普通的梦跟我们的身体有关系。 普通的梦跟我们的身体有关系。 比方说你身体里面哪里有压力，那突然你在梦里面可以飞起来。 比如话你身体入边边度压力，咁你喺梦入边可以飞起来。 这是最普通的梦。 呢个系最普通嘅梦。 那多半梦就是最后那个两类，种类。 呢个最普通嘅梦就系头先所讲嘅后两种啦。 OK， 现在。哦，好多。OK， 你。 How can one benefit all needs and others and other others at the same time without getting bad karma？ 咁有啲人點樣可以去 自利或者利他，同时又唔会做一个恶业呢？ Then one wanted to cause, as every action there is a reaction, and how to think and not overthink in that process at the same time. 咁喺呢个咁样嘅过程咧，点样可以去思维，亦都唔会过分思维。咁每一个 action 就会有一个 reaction， 有因就会有呢个果啦，有造业就有业力啦。吓，咁点样去做呢个咁嘅思维咧？ 那这个都是靠智慧， 咁呢个都系靠智慧啦。 没有智慧，那你没有办法。合理的决定是不可能的。 冇智慧咁就冇办法合理咁决定啦，咁系不可能。 佛教就是智慧学，不是别的事情。 佛教系智慧学，咁唔系其他嘅事情。 所以要多一点学跟修佛法，那你就可以知道什么是故事啦，什么是阿故事啦，什么是善心，什么是不善心。 咁所以多啲学佛法咧，咁就知道乜嘢系善心，乜嘢系不善心啦。 善心的结果就是快乐，不善心的结果就是不快乐，就是苦。 善心的结果就系快乐，不善心的结果就系不快乐，就系苦。 不过我们有收集，数不清那么很多万很多亿。不同样的业，哪一个业出现很难估计。 咁我哋又收集无量万亿个业啦，咁咩业会出现呢？咁就好难估计。 结果最好的决定就是不执着。 结果最好嘅决定就系不执着。 Okay. Do we all come from the same source? When we pass this life and body, what happens to our soul?咁我哋系咪全部都系由一个源头嗰度出现嘅咧？咁我哋去离开呢个生命或者身体嘅时候，咁对我哋嘅灵魂会有啲咩发生咧？ 什么 soul？ 我们佛教不相信什么 soul。 咩灵魂？咁我哋佛教唔相信灵魂。 有一点模糊。 有啲模糊啦。 你学佛法，你不要相信 soul。 你学佛法唔好相信灵魂。 Soul 就是常的，我们的经验都是无常。 灵魂就是常的，那我们的经验是无常。 因为你找常，所以你有问题。 因为你找这个常，所以你有问题。 佛教是从了解无常，再思维常。 佛教是从了解无常，然后思维常。 不过这个常不是什么 soul。 但这个常不是什么灵魂。 如果这个常是 soul， 那就是外道。 如果这个常是灵魂，就是外道。 不可能有一个根本。如果你了解佛法，你不能够相信有一个根本，有一个上帝控制全部。 如果你相信佛法，那就不可能相信有一个根本的上帝控制所有。 如果有这种上帝呢，他是很不好，一定要杀他，因为他那么多打仗，那么多苦，那什么，这是很不好的根本。 如果有这个这样的根本，有这个上帝呢，那就好不好了。那为什么？因为很多打仗，很多杀生。 根本你要了解在自己的心，这是佛法。 根本呢，就是要了解在自己的心，这个是佛法。 这个心因为没有根本，所以这是他的根本。 这个心因为他没有根本，那这个就是他的根本。 那要多一点学，多一点修。 那要多点学了。 May I ask how many questions and answers you give each year on tours? 这个不是重要。下个。 这个不重要了。 五年跟什么不相而发呆没思想，分别是什么？ 无念和什么都不想发吽逗，那是没有思想有什么分别呢？ 那这个是你的问题，不是佛教的问题。 咁呢个系你嘅问题，唔系佛教嘅问题。 五年的意思不是完全没有思想。 无念嘅意思唔系完全冇思想。 五年的意思是思想出现在空里面，这是五年。 无念就是思想出现在空里面，那这个是无念。 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 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 那你也了解念的所缘， 那你就了解念的所缘。 念的所缘，菩萨道就是是，不是概念。 念的所缘在菩萨道呢，就是事，事相的事。 是是，事情的事。 就是事了，不是。 vastu。 啊，就是事，不是概念，事情的事。 因为你了解事，所以你了解概念，为假的。 因为了解事情，那你就了解概念是假的。 这是真念。 那这个是正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根据《大乘起信论》，任何一念都是自己意识心带出现的。妄心妄境以无明起，意识有能见即所见念。无念是否担起了能见之心及所见之相，愿力梦见所见，生真念不被动心。动念就是无念。 根据《大乘起信论》，任何一念都是自己的意识形态出现的。咁妄心妄境依无明起，于是有能见同所见的念。无念咧，是否当起了能见之心及所见嘅相，远离能见所见，生正念，不被动念动心，就是无念咧？ 那《大乘起信论》是很重要的一个论，一定要学，学很多次才能够了解。 大乘起信论是一个很重要的论，一定要学很多次才会了解。 依照大乘起信论，法就是心，心就是法。 依照大乘起信论，法就是心，心就是法。 在法里面出现我们的经验的全部。 在法里面呢，出现我们经验的全部。 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模糊观念法。 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道理，所以对法模糊。 所以所有的法的根本就是心，心就是法，法心就是所有的法的根本。 所以所有法的根本就是个心了。 心有两种，有真如心，有生灭心，大乘起信论讲很清楚。 大乘起信论讲得很清楚了。心有两种，一个呢就是圣意的心，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世间的世俗的心。 那个生灭心就是无明的，它是用无明的习气熏法。 这个世间的生灭心呢，就是由这个无明的习气去沉法。 真如就是用明的习气熏法。 真如的心就是由明的习气去沉法。 那我们的经验念念Kshana Kshana 就是这个经验。 我们的经验呢，每一念刹罗刹罗呢，都是这个经验。 不念的时候，那你就是熏顺真如，心的真如。 念的时候呢，就是顺真如了。 你念的时候，你就是顺生灭的心。 你念的时候就是顺生灭的心。 两个心一定要了解。 两个心一定要了解。 两个心要了解为一体。 两个心要了解为一体。 他们互相熏。 他们互相去分。 所以我建议你看那个太虚大师的注解，关于《大乘起信论》，很有意思。 所以建议大家去看太虚大师关于《大乘起信论》的注解。 太虚大师以为 这个大圣起信论的作者就是 马明。 阿什瓦国是哈马印哈 马明。 马明哈马明，马明就是有得到那个第八波萨地。 咁太虚大师佢就认为咧，《大乘起信论》嘅作者马明菩萨就得到第八地菩萨地。 第八波萨地的情况就是什么情况？ 第八菩萨地嘅情况系咩情况？ 就是不动地哈。 就系不动地。 在不动地里面，虽然有思想，也是不动。 喺第八地虽然有思想，咁但系仍然不动。 所以第八波萨可以控制外面的境界，他不是被所缘控制，他能够完全控制所缘。 咁所以菩萨地去到第八咧，可以控制出边嘅境界，唔系俾出边嘅境界控制。 那这个大乘起信论依照太虚大师的高见，就是代表这个境界，不动菩萨的境界。 咁呢、这个大乘起信论根据太虚大师所说，就系呢个代表不动嘅境界啦。 不是普通的凡夫的境界， 唔系不动嘅凡夫嘅境界。 我了解不动地菩萨的境界，对我们的修行很有帮助。 了解菩萨不动地嘅境界，对修行好有帮助。 好像你们是学，净土法门， 好似大家系学净土法门。 净土法门是代表佛陀的境界，佛陀的一切，知。 佛陀的境界就是代表一切种子啊。 在这个一切种子，所有的境界完全平平等等。 一切种子入边所有境界完全平平等等。 你是为这种境界，也对你的佛法的了解。会有帮助很大。 你思维呢种境界，对佛法了解会有好有帮助。 你思维这个境界，你可以顺这个境界。 你思维呢个境界就可以顺呢个境界。 你思维马明菩萨的境界，你也就是顺这个境界。 咁你思维马明菩萨的境界，都会顺呢个境界。 虽然我们的经验跟马明不一样， 虽然我们的经验跟马明菩萨不一样， 了解马明的经验对我们的修行帮助很大， 了解马明菩萨的经验对我们修行的帮助很大， 同样的道理，了解佛陀的境界对修行帮助很大，只是要用智慧。 同样的道理，了解佛陀的境界对修行很有帮助，只不过是用智慧。 阿弥陀佛。现阶段无念休息是否必须要从修止观过程才可修到，或就是修止其中的方向或条件？ 现阶段无念的修习呢，是不是必须要从止观过程才可以修到呢？咁又或者系修止嘅其中嘅一个条件或者方向。 哎呀，你做事情太复杂。 你做呢个事情太复杂。 你直接修，那你会直接看。 咁你直接修就可以直接去睇啦。 修行的说明，这是汉传佛教的伟大，是在这里。修行的过程可以用不同样的角度来看， 修行的过程呢，汉传佛教伟大就在这里了。那你在修行的时候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看， 有圆教，有东教，有中大乘，有士大乘，有那个小乘，不同样的看法，那些不同样的看法都有他们的用，所以应该都要学。 有呢个圆觉，菩萨地有大乘、小乘，咁有唔同嘅角度，咁佢哋都有佢哋嘅作用。 不过他们只是说明而已。 咁佢哋只不过系一个说明。 你要靠经验，不要靠说明。 你要靠自己嘅经验，唔好靠说明。 所以虽然经验小小的，这是你的基础。 虽然经验系好少，咁但系呢个系你嘅基础。 从这个经验，你就了解圆教、东教等等，都从这个经验。 咁啊，从呢个角度，咁你就圆教是什么？ 嗯， 圆教是 圆教，圆圆满的圆。嗯。 啊。 就是好像华严经就是圆教。 教是哪一个教？ 嗯， 觉悟。 教，佛教的教。 哦 ，OK， 啊，对，明白了。咁你就可以明白呢个圆教啊，呢个圆教、顿教、渐教等等啊。 OK， 还有法治应该不是只执着，佛法吧？ 法执应该不是只是只执着佛法， 只动是见八法，成即会与离衰苦乐相应诸事，所执掌起之烦恼，对吗？ 咁系咪同时系指呢个世间嘅八法咧？清机位与离衰苦乐相应嘅一切嘅事，咁所起嘅障，所知障起之烦恼，对吗？ 那先要了解佛法，再了解八风。 咁要先了解佛法，咁就了解八风。 你要先了解八风，再了解佛法，这是你的问题。 你要先了解八风，再了解佛法，呢个系你嘅问题。 八风不动，因为佛法不动。 八风不动，因为佛法不动。 佛法动，所以八风动。 佛法动，所以八风动。 如果你这样看，那就变成很清楚。 如果你这样看，就变得很清楚了。 先要靠法，才能够放下法。如果你不靠法，你也无法放下法。 先要靠法去修，咁先可以放下法。如果你不靠法，好难放下法。 究竟法就是放下全部。 究竟法就是放下全部。 这是佛法的伟大， 这个是佛法的伟大， 其他的宗教没有这个道理， 其他的宗教没有这个道理， 所以究竟法没有什么要执着，因为没有什么要执着，所以变成佛。 所以究竟法没有任何要执着，因为没有任何要执着，所以变成法。 法执跟所执掌很大关联，对吗？我们弟子在此方面有些很多误解。 咁法执同所知障系咪有好大关联呢？咁我哋有个误解。 第一误解是那些都是说明而已。 第一误解就系你要知道嗰啲全部都其实系一个说明。 说明不是究竟法，说明就是世俗法。 说明不代表是究竟法，说明只不过是世俗法。 你不要混世俗法跟究竟法在一起。 你不要将世俗和究竟法混在一起。 你变成佛，在世俗法跟究竟法变成一样。 你成佛呢，咁变成这个究竟和世俗法才变成一样。 你还不是佛，所以你的究竟法是靠世俗法。 你仲未成佛，咁你嘅究竟法都系靠世俗法。 那真的世俗法就是那些说那些真的所愿。 真嘅世俗法就系嗰啲真嘅所愿。 真的所知。 真嘅所知。 因为你了解真的所知，你才能够了解真的能知。 因为了解真嘅所知，咁先了解真嘅能知。 那然后你可以了解所知能知都是世俗法里面。 咁你可以了解所知能知都在世俗法里面。 所以真如有两个方面，世间方面跟究竟方面，如果他们合起来变成一谛，那你就是佛。 咁所以真如有兩個方便，世間同埋究竟，如果佢哋合埋一齊咧，你就變成佛。 学佛阶段对佛法探究是否谈？ 学佛阶段对佛法探究，咁系咪探？ 那佛教是讲两种欲，欲。 佛法讲两种欲， 有贪欲跟有法欲。 有贪欲同埋有善法欲。 法欲就是对治贪欲。 善法欲咧就系对治贪欲。 因为法欲是靠信心， 因为善法欲是靠信心， 因为有信心所以有法欲， 有信心就有善法欲， 因为有法欲所以有修心， 有善法欲就有修行， 因为有修心就可以远离， 有善法欲有修行就有远离， 如果能够远离那可以放下，不远离无法放下， 远离就可以放下，不远离没办法放下。 嗯，一定要这样思维， 一定要这样思维了。 学佛阶段对佛法哦 ，OK， 那么如没有贪欲，怎么对需求？那个我们已经有说明，还一个那个我们已经有讲过 ，OK， 所以要先要发愿。 所以先要发欲， 来避免贪欲， 来避免那个贪欲。 最后连发欲都要放下，因为什么都要放下，再变成佛。 最后连善法的欲都要放下，因为咩都要放下，就变成佛。 那就变成法身， 咁就变成法身。 法身就是。放下全部， 发生就是放下全部， 连法， 连法都要放下， 放下法那就变成法， 放下法那就变成法， 先有有， 先有有， 然后有无， 然后无， 然后没有有，没有无，什么有， 然后非有非无， 是不可思议的，不可说的。 然后咩有系不可思议嘅，不可说嘅。 OK， 还有很多啊，没有，那 OK 啦。修习观，思念出观，思无量性。观四圣谛，观五蕴，顺逆观十二缘起，观空，观无相，观无缘，是否有一定次第休息的呢？ 数息观四念处，四无轮心，修四圣谛，观五蕴，十二缘起，观空无相无缘，咁系咪有一个次第去修嘅呢？ 一定有次第， 一定有次第。 不过有次第跟没有次第要合起来，这是智慧，这是汉传佛教所讲的智慧。 有次第同冇次第要合埋一齐，咁呢个系汉传佛教所讲嘅智慧。 不然你一定都会在矛盾里面。 如果唔系咧，你一定会喺矛盾入边。 因为涅槃是，无为，所以涅槃什么时候都在。 因为涅槃是无为，所以涅槃是什么时候都在。 因为什么时候都在，因为无明我们就不了解。 因为什么时候都在，所以我们无明我们是不了解的。 在涅槃里面，在无为，法，无为法是无为法，因为没有次第。 在涅槃里面无为法是无为法，因为无次第。 次第是因为时间。 次第是因为世间。 涅槃真如没有时间。 涅槃真如就没有世间。 因为你执着时间，所以你不了解无为法。 因为你执着世间，所以不了解无为法。 一定要这样思维。 一定要这样思维。 长老可否开班教授？可否考虑开药剂课程？ 长老可唔可以开班教授？会唔会考虑开呢个药剂嘅课程咧？ 考虑考虑，头痛了。 哦，考虑。 OK， 是否一起生命没有什么可能修到三解脱门？ 是不是一期生命没可能修到三解脱门？ 三解脱门就是智慧。 三解脱门是智慧。 一定要了解这个智慧。 一定要了解这个智慧。 这是罗汉，这是佛陀的境界。 这个是罗汉，是佛的境界。 这个境界，罗汉的境界，佛陀的境界是真的，因为什么时候都在。 罗汉的境界，佛的境界是真的，因为什么时候都在。 我们的境界是假的，因为一下去就不见。 我们的境界是假的，因为一下子就不见了。 所以我们是靠那个因缘的监狱。 因为我们靠因缘的监狱。 因为我们是靠时间，我们是靠因缘， 因为我们是靠世间，我们是靠因缘。 你了解你的监狱的因缘， 你了解你的监狱的因缘， 那你才能够了解你的自在的因缘， 你才能够了解你自在的因缘。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长老在HQU 啊，你 Hong Kong U 啊 ，Master Class 嘅教育有提过。In Buddhism, there are three spheres of the world。咁喺呢个佛教入边有三界啦。And these spheres of the world is the structure of our mind。咁呢个三界其实就系我哋心嘅结构啦。The three spheres of perception defining how our mind differentiate the object。咁就係讲緊我哋三界係因为有三种三界嘅相去分别呢个所缘。 嗯，那这是事实，这不是不是问题。 咁呢个就係一个事实，唔係一个问题喎。 我们的心的结构就是三界。 我哋心嘅结构就係三界。 要自己体会是最好，如果不能够自己体会，那最少要推理。 咁我哋自己体会最好啦，如果不能够自己体会，咁最好可以推理。 三界就是修行的经验。 三界就係修行嘅经验啦。 大家可以做，不是很难。 咁大家可以做啦，唔係好难。 只是要知道方法。 咁只不过係要知道呢个方法。好，下一题。How can we leverage the vows of the Buddha to realize the ultimate realities, which is beyond desire? 咁点样可以成就呢个佛嘅愿啦，同埋去明白究竟嘅实相，咁系超越所有嘅欲望嘅？ 那大乘佛教的修行是特别强调信心。 大乘佛教的修行是特别强调信心， 因为我们有信心，我们有菩萨愿。 因为我们有信心，所以我们有菩萨愿。 菩萨愿是来顺佛陀的境界。 菩萨愿是用来顺佛陀的境界。 大乘佛教就是净土法门，佛陀的境界就是净土。 大乘佛教就是净土法门，佛的境界就是净土。 因为我们了解净土，所以我们念佛。 因为我们了解净土，所以我们念佛。 因为我们念佛，我们就顺这个净土。 因为我们念佛，所以我们就顺这个净土。 这是 leverage of vows。 这个就是 leverage of vows， 成就佛的愿。 OK。 Knowing the ignorance is inseparable from liberation. Is this means we shall aim for practicing 觀空、觀無相、觀無緣？咁明白無明係無明咧，就係同呢個解脱不能夠分開嘅。咁呢個係咪 一個渠道啊，咁我哋去 set 呢個觀空、觀無上、觀無遠為我哋嘅目標咧。 那依照《阿含经》，你先要入见道，才能够思维空无相无缘。 咁依照《阿含经》你先要见道，咁就可以去思维空无相无缘。 那大乘佛教不一样， 大乘佛教唔一样。 你虽然你没有经过见道，你还是可以思维这个道理。 虽然你冇经过见道，咁但系仍然可以思维呢个道理。 刚才我有说明，他们无为，因为无为，上帝没有做他们，我没有做他们，他们联系不断的在，因为无为。 无名是因为无名，因为他连续不断地在这里，上帝没有做他，任何人都不会做他。 他们是真的。 那他们才是真的。 我们的思想不是真的。 我们的思想不是真的。 因为你了解这个道理，所以你顺这个境界。 因为了解这个道理，所以你信这个境界。 这是般若波罗蜜法门。 这个是般若波罗蜜法门。 所有的大乘佛教都是靠般若波罗蜜法门。 所有大乘佛教都是靠般若波罗蜜法门。 所以思维般若波罗蜜就是思维空无相无缘。 所以思维般若波罗蜜就是思维空无相无缘。 他们什么时候都在，你有经过见到还是没有经过见到，他们什么时候都在。 他们什么时候都在这里，无论你们有没有经过见到。 这是菩萨的方便来实践净土。 这个是菩萨的方便来实践净土。 Okay.